嘅名嚟啫， 网名 啊。咁当然可以，你抄，我哋可以抄翻嗰啲图片啊，搵翻嗰啲女友嘅，咁嗰啲全部都可以喺廿四小时之内做好多出嚟嘅。啊， 我都系 嗰 两个，但系肯， 即系好肯定就系，即系喺而家全球嘅传媒里边，有啲好似 Julian Assange 啊，或者呢位叫 Snowden 嘅人啊，佢哋对住镜头讲嘢系训练有素，系即系而且系非常之凌厉嘅思路，系一啲非常唔简单嘅人啦。咁啊，如果呢一个 case 系如果我冇估错咧，咁啊，美国政府系冇得搞嘅，暂时，因为佢一定系揸住一啲好重要嘅嘢吓。咁、啊、但系个问题，嗰啲重要嘅嘢到头来见唔见得光咧，就视乎佢哋即系倾紧个deal系点咯。啊， 嗯。 不过表面上已经讲咗啲非常之严重嘅嘢出嚟噶啦，就系嗰啲 fiber optic 基本上有晒 copy 噶嘛。 嗯。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讲紧话佢将呢个数据通讯全部整个复制本啊嘛，系咪啊？ 可以讲得好清楚噶啦，即系自由世界，即系自由世界嗰边啦，啊，唔系讲俄罗斯，唔系讲中国啦，即系西方社会，英国、美国两个大国，对于而家嘅电子通讯，基本上系全部 make copies 啊嘛，喺 fiber optic 嗰个 level， 即系直头喺一个基本数据。个 foundation 嗰度已经可以 tap 到嘢嘅，或者可以储埋啲嘢嘅。咁英国仲话合法地可以储30日嘅，咁等佢慢慢去 decrypt 啫嘛。所以前嗰排先话要请好多数学天才啊，或者 encryption 嘅天才，咁就佢要斗快嘅，即系你斗快做嘢，佢又斗快拆嘢咯。咁大家个游戏而家个规矩系咁样啦。咁我谂迟早大家要去翻飞鸽传书啊，或者即系出嚟真系面对面喺高尔夫球场度倾偈啦。咁呢啲喺做大生意嗰都係咁做㗎啦，而家。即係如果靠电话啊 ,email 啊，即係电子通讯啊，嗰啲基本上係准备人俾人知嘅嘢啦。即係等于我而家同你讲嘅嘢。係啦。咁但係今个星期我其实想提一提嘅，就係我睇见喺网络上面，就香港网络呢都係轻轻大过，就係美国有个最重非常重要嘅判决啦。 嗯。 啊，就是美国 的最高法院、用五个对四个法官是啦，咁就裁定了有一条联邦的法例，那条 DOMA， 就是支撑这个传统婚姻的定义的法例呢，就被推翻了违宪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好喺美国宪政历史咧，同埋呢个法律历史里边咧，都系好重要嘅一个关口嚟嘅。 咁 啊，咁但系当然啦，我相信冇乜人会走去睇佢哋嘅内里边嗰个文件啊。因为我喺嗰晚好彩咁巧系真系 live 睇住嗰个判决嘅资讯掟出嚟，咁但系我都冇时间去睇。咁我終於今日晏晝用咗少少時間就睇咗個判詞，咁個判詞就唔係好長嘅，但係呢就都令我好驚訝，就係、是、因為裏面唔贊成呢個判決嗰四個法官呢，佢哋用嘅即係佢哋用所謂dissenting vote 呢，佢哋講嘅嘢呢係講得好坦白㗎，咁係講緊就係、是、其實喺而家呢个情况呢，就係、是、美国嘅法院呢攞咗无限权力去决定咗一个你可以话有道德层面或者政治上係有唔同纷争嘅嘢，而美国喺法律即係、就是、三权嚟讲，第三权喺法院嗰度呢係攞咗一个最大嘅权去做，係大个国会同大个总统嘅。啊！但系咧，原则上咧，佢哋唔系支持同志婚姻，啊、但系佢哋系认为反同志婚姻咧系会制造歧视，制造不平等。咁呢个系好紧要，呢、這个对以后喺美国嘅法院嘅裁决同埋其他行政措施嚟讲咧，佢有可以好深远嘅影响嘅。啊，咁系五对四啊，咁但系少数服从多数，咁佢嗰个宪制就系五对四，就系有一个裁决出咗嚟噶啦。 即係亦都唔會有一個四對四，然後有人棄權啲咁嘅裁決嘅，一定係有一個 majority 嘅裁決嘅。咁有興趣嘅朋友請去睇下。咁最重要嘅就係、反對呢個裁決嗰四個法官，其實大部分都認為國家咧，作為一個國家嘅機器咧，係唔應該介入呢、這個呢啲咁嘅即係人際關係嘅定義裏面咁樣。咁呢個當然係佢哋嘅取態，因為佢哋唔可以話我支持不平等㗎嘛、啊、或者我支持一種歧視性嘅做法。你問我呢 ,IFG 個人嚟講呢，我係支持即係婚姻係冇分性別嘅。一係你就即係可以揀唔結婚啊，咁有兩個人鍾意叫即係簽張紙話佢哋係 partner 嘅話呢，咁呢個同性別係冇關嘅。係。呢個我嘅取態啦。我唔知啊 ,Tony 啲主持有冇興趣談呢個問題啊，我覺得你都好似唔係好興趣啊。 唔係冇興趣，俾你講咗正確嘅答案，我哋係冇乜嘢好講咁囉，可能。你講嘅嘢都我自己嚟講，你講嘅大概我都係咁諗，所以咪冇乜嘢應你囉。 係啊。但你覺得法院應唔應該做呢個判決呢，其實。 啊，我覺得。你 我覺得有啲即係有啲人就用咗去宗教去講呢件事嘅、 嗯、 即係一直以來都係話一男一女一個 agreement 就係要需要一男一女先至可以組成一個家 family 呢樣嘢嘛，但係我即係但係喺個生態嘅世界裏面，其實性別呢樣嘢係會真係會隨時變嚟變去嘅，咁有啲 agreement 有啲係為咗下一代去佢哋有一個點講咧呢個契約係俾佢下一代去知道有拉案呢件事啫，係咯。咁但係喺而家呢個世紀嘅時候，其實佢哋因為好多要保障一個家庭呢，而家家庭，因為其實有同性戀嘅嘢已經好耐嘅事嘅。但係佢咁點解兩個一齊，我唔明點解唔可以唔係一個 agreement 去證明佢兩個一齊。 咁、事實上咁平權人士講緊佢爭取緊都係一啲可以喺世俗社會裏面生活裏面遇到佢哋真係有實際嘅問題，譬如即係財產、啊。 即係家庭崗位嘅問題係而家顯身咗出嚟嘛，而家就係、是、有啲事。所以一定法律我覺得係可以將呢件事去疏 忽。今次而家我睇到嗰、那個點解話咁重要呢，以後仲有排討論呢，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就係、是、一個叫婚姻，乜嘢叫婚姻嘅定義，或者相同性別嘅婚姻底下你點處理佢嗰啲呢，呢啲係啲政治問題或者道德問題嚟嘅。咁適唔適宜由九個人就決定咗一個即係數億人口嘅國家嘅一個取捨呢，定係交返俾一個民主制度裏面每一個人，每一個市民自己通過啲代表啊、選舉啊、選總統啊、選議員嘅時候呢，用修例嘅方法，即係你睇見美國而家都有十幾個州開始。 但係佢而家話緊憲法係有問題喎，而家佢哋話佢同嗰個憲法係有相違背喎，即係依條條例係同憲法有所違背。 係啊，就係因為佢做講咗呢樣嘢之後呢，其實係有好深遠嘅影響㗎嘛，就係佢哋決定咗喺美國嘅憲法嘅演繹嚟講呢，唔可以再將即係同性婚姻同異性婚姻區別㗎嘛。 嗯。 咁、但係事實上呢，喺實際生活你可以話冇乜區別，因為你接受，但係唔接受嘅人呢就話應該要區別。咁呢樣嘢呢係一個政治議題嚟嘅，呢個就係大家喺度拉鋸緊嘅，可能喺唔同時空或者唔同嘅文化環境啦，譬如你中部啊，或者你喺美國東岸啊， 而家加州咗係嘛？ 而家嗰件嘢係你紐約州嘅，但係因為經過聯邦而家最高法院呢，係影響曬過所有州嘅就係話，咁變咗個彈性冇咗啊！ 咁佢而家变成系一个司法干预， 因为宪法啊嘛，上咗去宪法。 佢而家系话， 因为即系变咗系由九个你话即系最德高望重嘅法律工作者去决定咗一个一锤定音咗一个好重要嘅议题，而呢个议题咧喺个社会嗰度咧，其实唔系有一个好大嘅共识嘅。啊，虽然慢慢走向都系可能啲人比较所谓 liberal 啦，开放啲去睇，或者已经慢慢接受咗啦，但系肯定未曾去到而家譬如黑人白人啊，或者嗰啲咁样嘅接受程度咯。咁但系已经驳咗取啦，咁有佢里边有啲法官讲就系似乎过咗龙咯，即系其实呢件事唔，佢哋如果唔做呢个裁决，就咁话唔关法庭嘅事掟翻落去咧，喺实质上嗰个 case 咧系冇损失嘅，因为而家奥巴马政府咧就系话佢唔会揾佢嘅属下去抗辩啊，即系话呢度有人攞上法庭去砌咧。政府是其实不等于不執法，不執行那条叫做 DOMA 的法例。 他祝贺喎，他奥巴马祝贺胜选。 咁奥巴马去年选举的时候已经讲明他支持同志平权同埋同性婚姻嘛。咁所以他亦都借住呢个政治 momentum 呢，其实即係一晚之间呢成个 momentum 就转向咗，因为在美国来讲呢而家就已经有一个宪政上的决议做了出来，就是其实同志婚姻同异性婚姻是一样，是应该受到一样对待的。 嗯。 啊，咁甚至无嗰啲州是白，即是大比数不接受同志婚姻的话呢，佢都可能被逼要同其他州睇齐，即是在处理嗰啲问题的时候呢，一去到譬如有诉讼或者有拗叫的话呢，佢要遵照呢、这个最高法院嘅呢个演绎咯， 嗯， 啊，即系所有律师都会咁样 advise 佢啲 client 咯，你冇得打噶啦，你因为已经有个咁嘅案例出咗嚟，我哋系要跟即系普通法要跟案例做事嘅，除非你有法子再立法去推翻呢，但系喺短期内都好难嘅，因为即系呢种制度咧，佢哋嗰即系佢哋唔会自己拆自己个台。个法制噶嘛，咁要可能要等多一代人，咁你先有机会又试下用第二啲理由去睇下有冇另外一个裁决咯，啊，咁今次个建基于系一个财产嘅问题，嗰个遗产税嘅问题，啊，咁但系个遗产税其实都已经发放翻俾佢噶啦，因为即系纽约州本身系接受呢个同性婚姻嘅，啊，咁所以咧到头来系联邦机构要收个遗产税，咁告到上法庭嘅时候系俾翻佢嘅，即系佢联邦政府唔去抗辩嘅时候咧，就变咗佢冇损失嘅，佢即系利息都攞翻添嘅。但系因为里边牵涉咗呢个演绎嘅问题，打到上去最高法院啦。啊，咁我唔想讲太深入啦，我惊你瞓晒觉啊。 唔系我听紧， 系啊，啊，咁啊，我上两个星期就去咗呢、這个。伊斯坦堡啊，我唔叫伊斯坦堡尔啊，伊斯坦堡啊，非常好嘅译名嚟啊，因为以前系一个好重要嘅城堡嚟嘅。咁啊，嗰度就发生咗即系一个类似天安门清场事件，不过冇咁严重嘅流血啊。咁我带咗好多好多 video 同相翻嚟，咁啊暂时冇机会同你分享住啦。睇下下星期点。 你下星期上嚟同我哋再详细分享咯。 啊咁即係順帶講一講啦，即係抗爭歷史呢，即係全世界喺上個星期呢出現咗，即係不同地方都係用人群出嚟係推翻政府一啲決定，咁但係好不幸喺伊斯坦堡呢其實就唔成功嘅。咁我虽然冇机会目睹清场，但係佢嘅清场嘅后遗症我睇到晒㗎。咁喺嗰边应该你可以当係人民暂时输咗嘅。政权仍然保得住，而且政权亦都有好多人民支持。佢哋可以拿出佢哋嘅人数嚟。咁亦都话搵俾我哋知，即係土耳其同巴西都係啦，佢哋都係一人一票选一个政府出嚟，咁一人一票嘅政府亦都可以做坏事， 咁你要推翻一个一人一票政府嘅坏事咧，有可能，但亦都有困难。咁喺巴西就好顺利地咧，而家咧系暂时推翻咗嘅，应该佢哋基本上啲人涌咗出嚟之后咧，就好似我哋十年前0371咁咧，得到晒大部分嘅诉求嘅，即系巴士唔加价啦。有啲修宪嘅行动，啲议员即刻褪态，唔敢赞成啦。总统要顾佢嘅民望，嗱一声出嚟，即系抚平件事啦。要严厉打击贪污啊，嗰啲咧咁啊口讲啦。咁啊，但系世界杯咧，就继续俾钱起场馆。我哋第时都有机会睇下巴西世界杯嘅时候，睇下啲示威浪潮搞成点。可能到时又唔系嘅，可能人都最紧张边队入八强入四强嘅啫，啊 ，Who cares？ 啲人有冇输毒啊？有冇入医院？有冇廉价医疗咧？咁嗰啲关我哋鬼事咩？我哋睇波啫嘛，系咪？啊，冇反应， 唔系现场有少少状况发生。 你哋知唔知噶？其实我谂啊，有我同我嘅资讯好可能好不对称嘅啫。香港有冇谈呢个？有冇讲呢个土耳其同埋巴西发生嘅群众事件？其实 有提嘅，有提嘅。马拉嗰啲都有提， 有卖过一下，但系唔系详细咯。 系 土耳其嗰个， 但系土耳其唔会咁密嘅，即系唔会讲你所讲到咁临场嘅嘢嚟噶。 系土耳其玩咗成个月噶啦， 系啊， 不过我去到嘅时候就开始即系武力清场，开始用催泪弹啊，用水炮啊咁样啊，听闻有用橡胶子弹，不过幸而我冇执到啊，咁嗰度嘅差人都几强悍噶，如果佢做嘢嘅时候啊。咁啊，讲下啲文化差异咧，呢度有文化节拍啦。我去土耳其都好愕然，因为我之前做少少 research 先去嘅。咁啊，听闻嗰度咧都系一个即系佢有欧洲同埋亚洲嘅混合啦。佢横跨欧亚噶嘛国家。咁人种嚟讲咧，既有欧洲血统，亦都有啲所谓亚洲，即系类似中东啦吓。嗰边同埋阿拉伯啊或者埃及嘅人嘅血统都有嘅，咁所以去到咧，你觉得土耳其，我而家去完我都唔系好清楚话到俾人知土耳其人系点嘅，即系佢有啲又似德国人，有啲又似即系俄罗斯人，又有啲似中东嗰啲，即系你睇见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啊咁样，即系胡苏勒特啊。咁佢冇一个好清晰嘅感觉㗎。呢个我一路以来都系㗎啦。即系你冇一个 icon 㗎。除咗佢话你话戴等卜卜帽嗰啲呢，即系好古老嗰啲咁嘅，即系土耳其人有等好高嘅帽㗎嘛。如果你睇 Casablanca 嗰时候好似有一个两个咁样，即系嗰啲好似有嗰啲摩洛哥又系咁样。即系啲服饰呢亦都好西方嘅。咁嗰度呢就系一个你可以话系穷困啲嘅巴黎嚟嘅，就系伊斯坦堡咧就好似香港嘅，有个好靓嘅海港，佢个城市咧好似香港岛咁，要行上斜路嘅， 系咁，香港 哦，系啊，咁同埋嗰啲楼房嘅，即系好似你去咗上环咁样嘅，就系仲系啲好矮嘅，大部分都可能最多得六七层高嘅建筑物，咁佢嗰啲摩天大厦呢就全部喺旧城以外嘅新地方起嘅，佢将嗰个以往嘅古城同埋周围即係重点嘅区域呢就保存得相当之好啊。咁今次佢炒闹话个起公园呢，就係、是、因为开始都市化呢，就将好多旧区呢直头铲平晒之后呢，重建啲马路啊，或者準備起啲即係摩登商場咧，咁啲本土保育人士啊出嚟嘈啦，咁通裏面又通常有涉及啲官商勾結啊，或者唔夠諮詢啲咁嘅嘢，咁同香港發生嘅事咧亦都好相似嘅，不過大家個 level 就真係好唔同啦，即係佢哋始終啲歐洲人咧嗰個生活氣息就 佢哋唔崇尚啲高楼大厦嘅。咁同埋佢好需要个城市系绿化嘅，因为佢即系可以放工坐喺度十零人咧，喺度做 talk only 嘅，喺个草地度。我 系多草嘅，其实嗰个地方 唔多。其实草有草嘅地方唔多，通常嗰啲海边会有啦，佢啲公园梗系会有啦。但系呢啲地方咧都越嚟越少啦。咁佢街嗰啲街巷咧都已经铺晒砖噶啦。咁即系你去行街咧，咁都系一个你系一个城市嚟嘅，你唔系当佢花园嚟嘅。咁嗰个争议中个 KSC Park 咧，有啲类似我哋嘅维园或者九龙公园咁样。就喺个市中心里面一笪，即系静落嚟有两排，有两条大走廊，有树嘅地方。咁里面其实我去到嘅时候咧，佢哋啲草地咧已经俾嗰啲即系示威嗰啲 camper 咧踩到冇晒，即系变晒泥噶啦，因为个个喺度扎营过夜嘅。 嗯。 啊，咁如果用我哋去年反國教在政府總部那種過夜法呢，他的過夜就是我們政府總部的大概十倍左右，即是 個 鋪平他成十倍左右， 即是政總成十、 你想想即是 大半個九龍公園是扎曬營，在裡面人來人往，即是有即是 以千計的人在裡面生活、有東西賣有東西吃、在那裡有好多活动嘅，其实佢哋因为 点噶，我想问 吓、啊、 年龄层系点噶？ 年龄层就我唔熟土耳其人嘅，即系就咁用肉眼睇咧。你唔觉得多僆仔嘅？因为佢哋其实可能系譬如大学生廿岁出头咧，都好成熟嘅个样。 嗯， 因为佢哋比较粗豪啲啊。 嗯， 吓咁啊，女仔又中意化妆。同埋都即係佢係中產城市嚟嘅，所以基本上啲人睇落去呢係好 uptrend 嘅，但係啲衫就唔貴嘅，亦都冇嗰啲咩 LV 嘅，冇啲好高貴價嘅嘢嘅，即係隨街你都會見到香港地廿零三十蚊件衫啦，佢有得賣嘅，但係佢哋著得好好企理，即係好 trendy 嘅，就唔靚嘅。 不过当 然，如果你喺法国人或者意大利人眼中咧，就可能系孭嘢咯。但系以我哋东方人嘅眼界，或者我唔识啲时装咧，我哋觉得佢哋着得都几花枝招展嘅。 嗯， 啊，即系唔会就咁牛仔裤啊，或者翻工服装咁出街嗰啲，执得几企理嘅。啊，咁所以我睇你问我咧，我就觉得都系唔系属于中学生嘅抗争嚟嘅，而系属于知识阶层，甚至同埋做嘢阶层啦。咁劳工阶层咧就一半一半啦。我都睇时分，因为夜晚咧你可能见到多啲类似工人嘅人咧走出嚟嘅。 嗯。 咁同埋因为佢哋要避嗰啲塑胶子弹，或者总之佢哋保护嘅头壳咧，佢哋去出出入入戴埋头盔嘅。咁我哋香港鍾意講話戴頭盔㗎嘛，有咩事講兩句嘢要戴埋頭盔㗎，佢哋係真係堅要戴個頭盔，咁頭盔係隨街有得賣嘅。咁嗰啲防毒面具呢，即好似化學武器嗰啲防毒面具呢，亦都隨街有得賣嘅。咁但係好貴嗰啲就。即係遮住塊面揞到實，然後有兩個腮嗰隻呢係有得賣嘅。咁我估計佢哋其實都平日呢都間唔中同警察玩下嘢㗎啦。咁喺嗰啲示威過程裏面呢，我就感覺到呢，即係我哋香港講佔中呢就真係嘥氣。即係佢哋嘅同警察嘅玩法呢 ,No.1 就係警察亦都冇咁得閒俾兩次警示啊，整塊紅色旗啊，啲警察一嚟呢就射水炮，一開動架車呢就水炮行先，跟住就催淚彈，跟住就。 連胡椒噴霧喎，嗰啲水係。 啊 嗰啲水係連埋胡椒噴霧嗰啲。 後來係，我都見到有個樽爺，我諗佢哋初初發現啲水啲力就只係製造咗非常靚嘅相片啊，所以唔夠辣啊，所以要落返少少茄汁落去啊，成啦，等到佢哋 即系唔翻得转头啊！咁但系嗰啲示威者亦都着晒雨衣啊，戴晒头盔、潜水镜啊！ 我谂起胡椒猪肚， 即系我攞啲相俾你睇咧，佢会觉得哇，搞乜啊？咁但系好好诶，对嚟讲系好正常啊，好松容啊！即系去得， 即系预计嘅嘢嚟嘅。 系啦，去得嗰个地方咧，咁呢啲系基本措施嚟嘅。咁但系。但系又有一样嘢，我想讲翻就系咧，同台湾一样啦，都系其实喺镜头前面咧，都系一场戏嚟嘅，因为嗰度嗰啲差人咧都系交差嘅，因为正式要清场啊，要揸权咧，系佢即系中央政府个总理，即系个民选总理就系即系你佢哋话嘅独裁者啦。咁但系当地啲差人咧，其实只要个 order 一落咧，收即系休息咧。咁就攬頭攬頸嘅，即係可以同啲示威嘅人，即係笑笑口啊，傾下偈啊，握下手都得嘅喎。即係佢哋on duty嘅時候咧，就好似軍隊咁樣嘅，因為實際上佢哋啲體型啊、體格咧，全部都好 fit 嘅。即係同我哋香港咧冇得比嘅，即係我啲少爺，即係少爺嚟嘅，我哋警察啊，即係嗰啲個個出嚟個史泰龍咁樣嘅。咁但係老實講，叫佢哋掟催淚彈去清一條街呢，搞半粒鐘，佢哋都好攰嘅，揸住啲盾牌成。咁所以一收隊一停止嗰個 action 呢，佢哋坐返晒喺路邊呢，就即係變返一個普通人囉，即係而家在休息中。咁有啲日子甚至無佢哋淨佔晒個廣場，要喺嗰度叫做即係顯示警力呢。咁但係你中間都要飲茶食飯㗎嘛，咁同普通人一樣，咪走去旁邊啲咖啡店嗰度喺度探查囉，即好似我啲遊客咁樣，你明唔明呀？即坐晒喺度，咁成街都係警察嚟。咁但係佢唔會喺唔執勤嘅時候做啲好粗暴嘅嘢、 即係你意思係崗位嘅 係啦，冇錯啦，佢哋接指令嘅時候呢，佢哋都做得好我覺得我用合制個字可能過分咗，但係 at least 佢哋係知道自己要做乜，咁就但係當然有啲示威者就話，因為佢哋死咗十幾人㗎，全國啊，喺伊斯坦堡都好似有好多人受傷㗎，因為佢哋射催淚彈呢，佢哋唔係向天㗎，佢哋有啲係向腳啦，有啲可能向頭嘅，即係我睇嗰啲相呢，同埋我見佢哋有時擺姿態呢，即係恐嚇，即係你哋仲唔吞，你哋仲唔走，我就射㗎啦。咁嗰陣時呢，佢用嗰個催淚彈槍呢係打橫㗎，即係對住你㗎。咁如果佢一撳掣呢，個彈殼射出嚟真係射到你㗎嘛。咁聽講係有咁嘅即係受傷事件㗎。有人俾嗰啲彈殼打中㗎。咁即係頭破血流㗎會。 有聽眾問你土耳其治安係唔係差 呀？我唔覺得差，因為我喺第一我去嘅時候我有搵嗰啲地方啦，咁我都喺佢市中心，簡單講啦，我喺佢嘅尼敦道兩旁，即係接近即係最壞嘅地方都係油麻地嘅啫，咁行兩步路就已經係最大嘅大街啦，咁樣。咁而且嗰度係一個90%伊斯蘭嘅國家嚟嘅，咁我可以好夠膽講呢，其實伊斯蘭嘅地方呢，治安其實唔係太差嘅，因為信奉伊斯蘭嘅人呢，其實唔係好鍾意偷黑拐騙嘅，即係迫於無奈要搵食呢，另外一回事，但係佢個宗教令到佢覺得即係打家劫舍基本上即係有排還嘅，所以嗰、那個即係譬如紅燈區嘅地方都有，不過只係見到兩三隻非常老嘅流鶯囉。咁嗰啲咁嘅夜晚嗰啲 P 場呢，嗰啲就似係即係引入嚟嘅經濟啦，嗰啲就即係開到好勁嘅 rock, 啲 band 聲啊，喺上面有我諗有酒色財氣嘅地方啦。咁嗰啲下低就有同而家任何大城市一樣呢，有啲西裝不停嘅 secure 睇住嘅。咁嗰啲我亦都覺得唔係 local 會去嘅。嗰啲係即係真係招待啲鍾意呢啲嘢嘅遊客囉。或者佢哋啲高消費階層囉。 我对今次去伊斯坦堡就冇失望，我觉得嗰个地方系一个好有文化嘅地方咯。咁啲人嘅抗争事。